现在不少有经济实力的人士把目光瞄向投资海外房产，其中也蕴藏了不少风险。海外购房跌了一半，潘女士通过国内中介一口气买下位于美国的十套双拼别墅，每套7万美元，并与中介公司签了包租协议。但麻烦很快来了，每个季度都有近1000美元的维修费用不说，不久中介公司说要歇业，通知潘女士终止履行包租协议。最悲剧的是，美国的房市还不好，十套别墅的价格比当初购买时跌了一半。性倾向职场歧视第一案，同性恋者穆毅起诉就职的公司涉嫌歧视并将其解雇，近日此案终审，穆毅败诉。性倾向歧视第一案背后是否真的有隐形的歧视之头？好，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来自上海新闻晨报报道的一个案件啊。女子称被中介忽悠赴美买十套别墅，2年房价跌1万，以房养学，包租5年，投资收益可以供儿子在美国读书生活。经不住这样的诱人的宣传，家住浦东的潘女士一口气从一家投资中介公司那里买下了位于美国的10套双拼别墅，并且呢与这家投资中介公司签了包租协议。可是潘女士没有料到的是，她所购买的房屋啊，每个季度都要支付近1000美元的维修费。更让她始料未及的是，近日这家投资中介公司以歇业为由拒绝代理其在美国的房屋出租事宜。而晨报的记者通过暗访又发现，这家投资公司其实呢并没有歇业，只不过是变更了上海办事处的地址，而且还在继续的对外招揽客源。据潘女士述说啊，在2013年的10月，她在网上啊搜到了据称是一家很有资历的海外投资公司，叫易鼎投资。她想着，哎，你看人家公司有名气，应该是不会坑人吧，于是就拨打了网页上的400咨询热线。当时啊，公司的一位王小姐向潘女士推荐了一个自称投资性价比非常高的双拼别墅项目，位置呢是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的州府哥伦布市，保证净回报10%。王小姐介绍说啊，说这些房子是旧房翻新，小区其余的房子已经100%租出去了，所以啊，他们可以承诺包租2年，如果购买10套以上呢，可以包租5年。那么按照报价，双拼别墅一套算下来只要7万美元，多便宜啊！10套加一块也不过是上海一套普通商品房的价格。潘女士觉得非常诱人，于是一口气就买了10套。一来二往，没谈几次啊，双方就签订了购房合同。2013年11月交房，次月又签订了包租协议，多顺利啊！可是问题很快也来了。去年4月的时候，一份租赁清单发到了潘女士的邮箱，说在美国的151号别墅需要更换电器炉300美元，130号安装热水表需要200美元，翻新公寓材料人工费用620美元，68号粉刷墙壁、清洁地毯、搬移废弃物需要1093美元。107号更换热水器需要422美元，等等等等。之后啊，每个季度都有将近1000美元这样那样的维修费用。这潘女士就说啊，这房子在美国，我也不方便说每次都飞过去考察这些费用到底是真还是假啊，查看这个租客到底是谁。还有更大的麻烦在等着这位潘女士。去年的10月初啊，距离签订协议还不到2年的时间，潘女士就收到了一份落款是易鼎投资上海有限公司的通知书，称公司无力继续投资了，那么目前已经处于歇业状态，通知潘女士终止履行包租协议。潘女士马上就致电这家公司，那么对方最初呢以为她只是一个来咨询的，就表示说没有歇业啊，但是了解她的情况以后呢， 又马上说公司确实准备关门了，正在清场，现在只剩下几个工作人员在做收尾工作呢。后来潘女士自己查了一下，查到啊，这个公司还在，只不过是法人变更了。最近呢，几个股东也发生了变化，公司由原先的自然人投资变成了一家有限责任公司。那么几经波折啊，潘女士终于找到了这个公司的 CEO 傅浩强。那么这位傅先生就表示，公司啊现在确实经营不下去，关门了。他给了潘女士一个个人建议，说可以帮他继续来租，但是呢不能包租了，能够租出去几套就算几套，而且租金也不是当初约好的10%，而是租出去多少钱就算多少钱。这潘女士现在啊是后悔自己的这笔海外以房养学的投资，不过这房子想出手吧，可是投资公司已经告诉他了，说美国现在房市不好，他拥有的10套房产目前的价格已经比当初啊下跌了一半。那么在接到潘女士这样投诉以后呢，新闻晨报的记者就致电了逸鼎投资的咨询热线。那么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呢，现在公司的 CEO 和上海分公司负责人都在美国呢，联系不上。那么公司市场部的负责人郑先生就明确表示，上海公司啊只是搬了个地方，工作地点变了，目前还在照常的运营，不存在歇业的问题。随后呢，记者又以投资客的身份到该公司，那么销售人员就告诉记者啊，目前公司有很多的海外投资房产的项目，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奥兰多一带，房价不贵，租金又特别高，很好卖，几乎每天都有人过来签约。有意思的是啊，此后不久又有一位许先生主动联系到记者，说自己也是经过这家逸鼎投资有限公司啊，那么这家公司的副总呢现在已经离职，对于啊所谓的这个维修的费用，这位副总呢就解释说，潘女士所购买的这个房子啊是一个1940年代的老房子，此前呢翻新过一遍，但是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所以这些呢都是有据可查的，可以到美国的租赁公司去实地调查。那么记者也采访了美国加州一位有着近30年住房买卖经验的经纪人王女士。据王女士介绍说啊，现在很多的投资公司通过房展会招揽大陆的投资客。其实呢，很多的美国城市对外交通很不便利，买了房子也没有什么升值的空间，只能够靠租，想出手就更难了。那么如果美国的房源真的像那些投资公司宣传的那么好，开发商又何必跑到国外去寻找买家呢？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又涉及到哪些法律的问题？那今天我们请到法律的专业人士为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的演播室我们请到的嘉宾，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魏少玲女士。魏先生，魏女士你好。 玉坤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哎，你看我们这个案子啊是海外购房啊，签了一个包租协议啊。先说这个包租协议，您从一个法律人士怎么理解这个包租协议的含义？ 包租协议呢，现在是一般情况下来讲，是属于是中介公司的一个对房屋的一个托管行为，也就是说呢，是中介公司它保证了这个把房屋出租出去，而且呢，也向这个买方呢进行保证这个房屋的收益。 也就是说无论他是不是真的有人租这个房子还是没有人租，他都要负责给这个房主潘女士都要给他钱，给他租金， 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是的。 那么我们看这个逸鼎的这家公司就表示说我们歇业了，所以呢要终止履行这个包租协议。那么可以这么随便的去终止这样的协议吗？终止这种包租协议需要什么条件呢？ 他是这样，其实呢，这家投资公司他所说的终止协议，其实他更明确的法律关系应该是属于是想要解除这个协议，然后不再履行，那他就属于是一个单方的解除的行为。在法律上呢，解除协议可以为约定的解除和法定的解除，而约定的解除呢，就是双方他达成了一致的这种意见， 然后呢去解除，或者是达成了合同上约定的事项的成就。而法定的解除呢，包括一些比如说不可抗力啊等等这样的情形才可以解除。像现在投资公司这种单方解除的行为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他是没有权利这样单方解除的。 应该这是一个违约的一个行为了，是吧？ 是一个违约。 那么假如说他确实违约了，那么潘女士一方怎样来维权呢？ 如果要是说公司违约的话，潘女士这边呢，她首先呢，她是可以有权利要求继续履行的，这是她的一个权利，守约方的一个权利。还有一个权利呢，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要求对方呢赔偿损失。 嗯，赔偿这个她的损失啊。那么这个潘女士啊，除了这个房子，我们看她买下来之后啊，满以为就坐等着坐收租金就可以了，没想到呢，不久之后，每个季度都会寄来很多的这个费用，包括上千美元、近千美元的维修费。那么这个维修费也要由他来支付吗？还是说应该由那个租客或者是这个中介公司来承担？ 像潘女士这个案例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复杂一点，因为它涉及到的关系方非常多。比如说有潘女士这一方，还有投资公司这投资中介这一方，还有呢是租客这一方，这样呢他们涉及到的合同关系就比较多，这样也要看他们合同的具体的约定，其实呢是要看他们一个具体的约定费用的承担方式的，来确定最后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嗯，就要看他们具体当初你这个协议上是怎么约定的。 嗯， 特别是你这个包租协议，假如说这个包租协议语言不详，那怎么办？是不是就实际上这些费用就要归到由潘女士来支付？ 对，如果要是说这个包租协议的话，它约定的不是很清晰的话，那这样对潘女士来说就非常不利了，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要潘女士来承担的。 嗯，另外，即便是说这些费用应该由潘女士来承担，但是我看到说她，你看每个月基本上都上千美元，这也让她有点这个承受不起。按说你一个房子好好的，需要这个每个月这么折腾吗？啊，又是什么这个换个电器炉啊，又是什么翻新墙壁啊，扔垃圾废弃物啊，它这而且价格还挺贵，有的一千上千美元，有的几百美金。那么怎么去核实这样的一些费用啊？如果对这样的一些维修费用有异议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也是因为涉及到他涉外的投资的房产的问题，就会复杂的多，比我们那个国内的情况。因为呢，他比如说对这些费用啊，维修的费用或者其他费用有异议的话，本身核实呢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如果要说对这个费用又有异议的话，那可能如果要是提起诉讼的话，可能会更加复杂，因为他可能还要涉及到国外的，比如说国外的这个租客呀，或者是原来的这个房主啊等等这些关系方，这样呢就会增加潘女士的这个维权成本。 嗯，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涉及海外房产投资的问题啊，还真的相当复杂。那既有和这个中介公司之间的一些可能如果出现了纠纷，那么需要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进行处理，那么有可能还和海外的这个租客之间也有可能存在一些纠纷，这个是不是要适用国外的一些法律了？ 对，没错，如果要是在国外起诉的话，肯定要适用于国外的法律。 嗯，那么现在我们看啊，潘女士现在是后悔了，说这个买这个房子真是不值，现在想出手吧，但是目前的价格好像又比当时又跌了一半，这么巨大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这个因为潘女士已经把这个房屋购买了，那潘女士呢就要承担这个相应的不管是增值或者是贬值的这样一个后果。 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说这家公司告诉潘女士说我们歇业了，停止履行包租协议了，那么潘女士可不可以向这个易鼎公司去申请说我这个房子我退了？ 他是这样的，首先呢是潘女士对这种房屋的购买行为呢已经完成，还有呢就是易鼎公司呢，他根据他这个新闻上报道呢，他属于是一家中介公司，那他作为中介公司呢，他呢又并不是原来的房屋的这个房主，所以呢潘女士向易鼎公司来申请退房，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嗯，另外一个，从这个报道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记者去实地的进行了调查呢，就发现这个公司其实并没有歇业，只不过是变更了一些地址， 对外还是照常在招揽客源的。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他又给潘女士说我们歇业了，所以我们终止旅行包租协议，从这样一个角度是不是存在着一些欺诈的嫌疑呢？ 其实我认为本身这个案子中呢，最大的这个公司最大的问题，它存在的是一个违约的行为。至于说这个欺诈的或者说欺骗这种行为呢，它可能有这种本身的对消费者的一种欺骗情况，但是能不能上升到法律定义上的这种欺骗欺诈，这个可能就不是很好界定，而且呢会难度比较大。 嗯，另外一个公司在当初招揽客源去向潘女士介绍的时候说这个房子怎么怎么好，而且很容易租出去，你看其他的房子都100%租出去了，所以呢你如果买这个房子我们就给你包租。那么事实是不是真的像他宣传的那一样？如果并不是像他宣传的那样100%都能租出去的话，这是不是也涉嫌到一些欺诈的问题？ 对，这样呢，他会涉嫌到对消费者的一个欺诈的一个行为。但是呢，消费者呢在这点上是应当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的，这个证据就像非常的重要，在这个本案的案件中。 嗯，那么所以啊，从这样的潘女士的一个案例来看，真的是很复杂，维权起来难度也非常的大啊。从这个案例，购置海外房产都有哪些风险？ 是这样的，首先呢，涉及到海外的房产呢，本身我们对海外的房产的市场就不是特别了解的，所以说对海外房产呢，它的涨幅也好啊，或者说增值、贬值也好，可能对那个市场了解就会比较少一点。第二呢，对于房屋的状况呢，我们也是不清楚，这样呢，以后会涉及到哪样的维修费用，或者说其他的费用等等，那也是很模糊的。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是把这个房屋出租出去，那对租客也是不掌握的，这个情况很难掌握，这样我们就会面临方方面面的很大的风险。嗯，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边呢也提示大家，如果要是在海外做一些房产投资，那可能相关的这种协议啊，要约定的更加的细致明确一些。 嗯，所以呢，还是那句话，这是海外房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快钱啊不易挣，当心陷阱多。好，这个案件呢，我们就暂时的聊到这里。短暂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性倾向职场歧视第一案终审，同性恋者败诉。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警法在线，我是玉坤。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性倾向职场歧视第一案有关的情况。被称为中国性倾向职场歧视第一案的案件，经深圳市中级法院二审后，近日作出了终审判决，最终结果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的原告方穆毅当然是化名了，称他因为同性恋被公司辞退，于是将深圳某设计有限公司以侵犯平等就业权为由告上法庭。深圳南山区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证实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是因为穆毅是同性恋，所以一审判决驳回穆毅的诉讼请求，穆毅不服上诉。这个事情呢，还要从去年10月29号说起。当时呢，深圳有两名 男同性恋者在街头因100元打的费用引发口角，引起众人的围观。整个纠纷的过程呢，被人拍下了视频，上传到网络，成为轰动一时的热议对象。视频中的男子之一就是木易，他说呢，本来是个人隐私，我也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这种同志身份，所以视频曝光以后，自己还是无奈的被曝光了。这个视频曝光10天以后啊，木易就接到了所在公司的通知，称木易因不遵守公司关于佩戴工作牌和工服的纪律，并且被客户投诉服务态度不佳而被解雇。木易说呢，我很少按时下班，常常连续2-3个星期没休息，也是无怨无悔。可惜啊，即便是工作这么努力，在视频被曝光之后呢，公司还是要把我辞掉，而且没有赔偿。在跟公司的交涉当中呢，公司的人事经理认为视频的曝光让公司感到了压力。在诉讼中，木易的委托律师向法院指出，将公司告上法庭是因为公司侵犯了木易的平等就业权，请求法院判令该公司向木易赔礼道歉，并支付50000元的精神损害的赔偿。一审的时候呢，木易提供了对话录音，他和人事经理的那段对话录音作为证据，但是公司不予认可，木易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因此法院对对话的录音资料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法院还认为，即使木易提供的对话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没有问题，该公司工作人员也没有说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是因为木易是同性恋，而只是说有关木易的网络视频影响了公司的形象。木易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人格尊严受到侵犯。一审判决驳回木易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之后呢，木易又向深圳中院提起上诉。庭审当天，他没有亲自出庭，而是由律师出庭应诉。律师介绍，有关木易的网络视频影响公司形象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歧视，只有歧视才会错误地认为泄露这种个人隐私的视频会影响公司的形象，如果没有歧视就不会认为这是一件有损形象的事情，因此公司以视频泄露同性恋影响公司形象为由辞退木易，本质上就是以同性恋为由辞退。而公司的律师则辩称，木易啊根本不是被公司辞退的，而是自己离职。深圳中院经审理后纠正了南山法院的证据认定，对木易提供的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予以了认可，但其认为录音材料并不足以证明是因同性恋而解除劳动关系，无法证明侵犯人格尊严和平等就业权。此外，木易离职申请表中离职原因一栏仅为个人处事，因此呢与同性恋无关，而且视频在网络上迅速广泛流传，不仅仅是因为反映了事件双方是同性恋的事实，更主要的是双方在处理自己情感需求的方式和人生态度，引发大量的负面社会评论。因此木易称公司侵犯其人格尊严和平等就业权的证据不足。基于上述原因呢，法院遂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么有关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我们继续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魏少玲律师来为我们做分析啊。啊，魏女士，那么从这个事件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一些细节和这个公司他们自己也声称说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影响了公司的形象，似乎啊这个木易确实是因为同性恋这个原因被解雇的，为什么法院不支持呢？ 因为公司所言的影响公司形象，这个是呢比较宽泛的一个概念。那到底是不是因为木易是同性恋而被解雇呢？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原因。这样呢，从影响公司形象这样一个宽泛的概念呢，其实是不能完全推导出木易就是因为同性恋被解雇的，所以呢，法院也不能够支持这个观点。 嗯，那么我们一般来讲，用人单位 是不是可以因为员工的性取向问题来解雇员工？劳动法对这个有没有什么规定？ 当然是不可以的，因为劳动法也规定了劳动者是有平等的就业权的。 那么如果用人单位确实涉嫌因为歧视这个性取向的问题而解雇员工，需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 如果用人单位确实是涉嫌歧视同性恋而解雇员工的话，那他解雇员工的行为就应当属于是非法解雇员工的行为，那他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 在这里能不能再给我们展开的解释一下这个平等就业权是怎么回事？如果这个平等就业权被侵犯的话，员工应该怎么来维权？可以要求一些什么样的补偿？ 那这样，平等就业权呢，就是说劳动者呢是不应当区分这个性别呀，比如说宗教信仰啊等等这些情况呢来区别对待的。如果要说这种权益一旦被侵犯呢，员工呢是可以通过维权的途径来进行解决的，比如说申请这个劳动仲裁，到法院进行这个诉讼解决等等。 但是这个平等就业权当中是不是点明了针对不同的性取向也必须要一视同仁这样的？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呢是并没有明确的提出在平等就业权里边不得歧视同性恋这样一个人群的。 那么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看到说这个木易的一方呢，他认为因为公司啊是侵犯到了他的人格的尊严啊，用人单位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认定说他确实侵犯了比如说员工木易这样的人的人格尊严？如果是侵犯了人格尊严的话，又需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 根据我国现在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是用人单位采取搜身、体罚、侮辱等方式严重侵犯劳动者尊严的，这是属于是侵犯了劳动者的这种人格尊严，那劳动者呢是随时可以通知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 那么从本案的情况来看，这个公司这一方就认为啊，有关木易的网络视频确实给公司带来了压力，影响了公司的形象。那么仅仅是因为影响到公司的形象就可以解雇员工吗？ 这个公司这种说法呢，本身它影响公司形象就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一个概念，当然不能非常笼统的就认为说你影响了公司形象我就对你予以解除。在辞退员工的过程中呢，根据我国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 那么而木易一方的辩护律师就说呢，你这种说法说这个木易的网络视频这个事件影响了公司的形象，你这个说法本身就包含着对于性取向的一种歧视啊。那么这个说法成立吗？ 我是这样看待这个事情，本身呢就是木易的网络视频影响公司形象，公司这样说其实是它是不能排除公司的认定说它本身是对同性恋的一个歧视的问题。但是就是说如果要说法院并没有认定他就是因为同性恋而被公司解雇的话，这个我倒认为也并就是说法院的做法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呢本身呢他影响了公司形象，但是能不能推断出同性恋就是被解雇的主因，这个是没有办法确认的。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说他说影响了形象啊，因为你这个事儿所以影响了我们的形象，我们感受到了压力。那么这种表述本身是不是对他的人格尊严的一种侵犯，或者说是一种歧视？这种表述是不是一种歧视？ 我认为这种表述呢已经涉嫌到了歧视的问题。 但是虽然涉嫌到了歧视，但是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去辞退的，这是另外需要证据来证明。 对，这是需要证据支撑的。 除此之外呢，这个后来我们看再审的时候，这个公司一方的律师就辩称说，你啊这个木易根本就不是被辞退的，是你自己离职的。而木易的离职申请表当中离职的原因确实填到的是个人处事这个原因。那么如果员工自己离职但是公司也确实有过错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不是仍然可以要求一些经济补偿呢？ 是的，没错，只要是这个员工能证明是公司是有过错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员工是可以要求 公司进行经济补偿的。 嗯，那么在我们看这个案件呢，一审的时候，穆毅是提供了一个他和人事部的那个经理的一个对。